十番行愿里面的第三段啊，行愿不灭，记得在前面世尊呢，何止我难，指出圆盈之心非是真心。当时在会的这些大众们没有误入的都免不了惊疑，一直到天佛说明啊，立尘断灭，更加感觉到不安了。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这正是所谓离开实心之外。试问问，在从什么地方觅取真心？修道之人，所谓大事因缘，就是要找到一个真妄啊。今天这个下午啊，有一些我们大专讲座早期的同学啊，现在都在大学里面教书啊，有机会来看我。那么他们现在也在各个地方啊，是大专化人呢，到处讲经说法啊，并且告诉我一个消息，说现在许多学校的学生啊，都有很多我讲的录音带，不是，连我都不晓得，这些录音带从哪里找来去？我特别劝勉他们，真正的成就今天是要充实自己，在外面讲经说法了不重要，现在如果是把外面这个讲台当作主啊，我说你可以小有名气啊，你决定不会有大成就啊。为什么呢？根基太薄弱了，纵然开花结果很有限，真正要想成就呢，不在现前，总得要把眼光啊看到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我告诉他们，应当有几个志同道合，每一个星期至少有一次聚会，互相的研究、问难，做有深度的修学。在外面讲都是初级人听，你永远就是这样的程度，你会误了你一生。所以在外面讲并不重要，深入是很重要的。 那么话都说回了，这身如入不进去，这都是今天那么提出来的。不但你在修法上你入不进去，拿到古德的住宿街门上你也入不进去。为什么原因呢？你不会用心。他们今天把六祖坛经搬出来提了两个问题来问我，说来说去就是不会用心，不但不会用真心，妄心也不会用。妄心跟诸位说有善恶因果报应的是妄心，真心里面没有，真心里面没有这些东西，清清净净是真心。学佛当然呢，在用真心不是那么容易事情，即使会用，在教下来说呢，大开眼界，在宗门里面呢，就叫做大彻大悟。只要你会用，你哪一天会用，你哪一天就到这个境界。只要我们懂得理论，懂得方法，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一定有成就。成就不过是早迟的问题，善根厚的成就快一点，善根薄的成就慢一点，一定会有成就。佛菩萨不会欺骗我们，假如我们错用了心啊，不但没有成就，将来的后果啊非常的可怕，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啊。用妄心啊，诸位要记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所以用妄心，妄心里面有善有恶，我们要想去吉避凶，就必须断恶修善。我举出今天我也举出几个例子给他们几个人说，因为他们翻到六祖坛经啊，翻到最后一页那一页呢，是我给了个日本法师给他讲的一篇开示，那个大纲你们诸位都看到了我也叫他这个意思到国外宣传宣传。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这个教育啊，福智的教育，求福求慧的教育，少年的时候培福，培福要吃苦啊，中年的时候造福，晚年的时候享福。他从美国来，下个礼拜回美国去，我说美国人是不是这样的？美国人颠倒，美国是儿童的天堂，儿童享福，青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墓。所以他们的教育啊是私人的教育，我们的教育活人的教育，这不一样啊。 作发达的境界，头脑不灵活啊，死脑筋啊，机械化的，稍微变动变动他就不能应付了。所以我们中国在美国留学几乎啊，学校里头前十名都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比他聪明，聪明的太多了。我们中国人比起过去的那差得远，可见的我们不行，那外国人比我们更不行。但是总得要注意，不善于用真心啊，一定要晓得修善，千万不可以作恶，尤其不可以拿着佛法去骗人。拿佛法去骗人呢，果报决定在阿鼻地狱，何必在现前呢占这么一点点小便宜，将来要入阿鼻地狱受无量界的罪报呢？这个也未免是太糊涂了。别人供养我，我不敢当，想象自己什么呢，自己的德学不能承受啊！不要以为说哦，我现在出了家了，应该受供养了。你说应供是阿罗汉以上，我们没有明心见性，没有能够了生死出三界，接受这一份供养，来生都要还债。既然来生还债，我这一生欠的越少越好，我来生还的少吧，我又何必要多欠？这一生债背多了，你就是求念佛往生呢，后来都是累赘，债务缠身，去不了啊。我在过去讲堂说过不晓得多少遍呢，你去讨饭啊，你做个教化的讨饭，不受果报，人家是慈悲心给你。你要是出家穿上这身衣服，啊，去敲诈，那个老实人不得了，这果报不得了。啊，实在是太可怕，太可怕了。学佛要开智慧啊，学佛要做聪明人啊，万不可以糊涂颠倒啊。今天他们问我问题很多啊，问我现在这个是国内国外的这个佛教界情形，表面上看各处道场林立，好像是复兴的气象，实际上呢，我叫他你们细细的去读读历史，读历史你就明了，这是大劫难的前夕。就是思想混乱了，思想混乱后面必定接着是大灾难的来临。这个太平盛世情形不是这样的，我们看看隋唐佛教最盛的时候，也是国力最强的时候，大少臣世宗林立， 可是失踪是什么？是一团和气，没有排斥，没有抵触。我是学华严的，有一个学生呢到我这来求学，他要学天台，那么我一定怎么样呢？会推荐他，你一到天台山呢跟智者大师去学习，你的因缘在他那个地方，你到他那里啊一定会成就，欢欢喜喜恭恭敬敬的帮助他成就他，彼此互相赞叹的。今日之下怎么样呢？你到我这儿来的，我学华严，你要来学天台，你学天台干什么？没有用的啊，跟我学好啊。别人都不行，只有我告诉你。给诸说，这就是天下大乱，这就是要受灾受难，不能容忍呐。那么学佛从哪里学呢？必须从平等心里面学，心平等了才会清净啊。清净是自受用啊，法喜充满了、清净心里面生无量智慧，无量功德，都是从清净心里面生的。可是你心要不平等，你的心不清净，你心还有分别，你的心不清净。千经万论，不单是释迦牟尼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教给我们的，就是平等清净、慈悲而已啊。离开这一个大前提、大方向，就不是佛法了，那就是邪魔外道。邪魔外道，这个报应呢，立刻就要到了。你们天天看报纸，天天看新闻广播，不能再麻木不仁啦。眼前顶重要的是怎样去了生死、出三界，大难来的时候自己能够安然自在。这才叫是一个觉悟的人，这才是一个聪明的人。千万不要成一个念头成火打劫，世界乱，赶紧想办法来捞一票。好了，到最后啊，你的那个果报，那个地狱门张开在那里，请你进去了，逃也逃不掉啊！叫天天不应了，叫佛菩萨佛菩萨也不灵了。是叫我们明理的，明什么理呢？正妄、邪正、善恶、是非，叫我们明这个理呀。理明白之后呢，那个修行你都会了，所以你认识路了，你懂得方向。 那么至于走路，哪个先到哪个后到，你勤快一点你先到，你懒惰一点你后到，一定都会到，到了都一样，那就是功夫的勤多了。再问什么叫功夫呢？功夫是不为境界所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心被境界动了，没有功夫。境界都转不动了，这叫功夫。希望大家，尤其是在《楞严经》里面，要明了这个意趣。前面一段，佛举盲人诸案，说明了能见的见性。不一定要依赖根，没有根他也能见。直出本性，本来没有动摇数卷，诸佛菩萨历代祖师苦口婆心的教导我们，目标只有一个，就像六祖大师所说的，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宗啊！这两句话我说得很清楚，邪宗不是外面的邪宗，外面邪宗与我何干？没关系啊，邪宗是我自己的邪宗，邪知邪见，你要看到外面有邪宗，那错了，你永远不会成就。所以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你要见到世间过，你就不是修道人了，你永远不会明心见性，你念佛永远不会得一心。换句话说，三界牢笼你没有本事跳出，为什么呢？你还见到别人过失，你要见到自己过失就有办法了，可以出三界了生死，成佛道。所以诸位要晓得，六祖讲的出世破邪宗是破自己的邪宗，不是破别人的邪宗，别人不邪，邪的是自己，自己要不承认自己邪，那么换句话，你早就成佛了。真正不邪了，真性现前，极常心性的全体显露，这个时候这是真正的不邪了，所以是正知正见了。那么在前面呢，佛也是领导阿难呢以及这些大众接触到这个境界，所以惊疑之心啊渐渐地平息下来了，这个时候才身心泰然呐、闻佛的是会身心泰然呐、晓得哦，原来 这个望时飞星呢，另外还有一个吉昌星星。啊，吉昌星星在哪里？就在六根门头望光东地。说出来了，你也听明白了，可惜你不敢承认，你还是妄识的作祟。自己不肯回头啊，这不能怪佛菩萨不慈悲啊，是自己不听话不肯回头啊。下面这句，念无始来啊，失去本性啊，妄认缘成分别意的事啊。这几句话语气当中是真正忏悔意味在，能够说出这几句话，可见前面世尊的开示，阿难尊者是真正得到法益了。知道自己错了，一向迷真认妄。我们也读了前面一番开示，试问问我们能不能像阿难这样的忏悔？有没有阿难这个勇气来认错呢？阿难在这认错了，今日开悟啊，如是如尔，或于此母。开悟就是悟明，一往啊，都把能够推敲、能够思维的原因当作真心。这个误会太深也太久远了啊，今天忽然开悟了，才晓得见心是真心啊。这就是什么？什么是真，什么是妄，它能够辨别了。这一辨别给诸位说，这是真妄的大根大本。实是妄本呐，性是真本呐。前面我们也曾读了二种根本，阿难在那个时候没开悟。一直到这个地方呢，我们才看到阿难开悟的相。如是如尔，或于慈母。这两句是比喻，诸位也晓得，吃奶的小孩，要是离开了母亲啊，就没有命了。 他就活不下去了。忽然遇到他的慈母，诸位想想，他的生命啊可以得到延续了。他多么安慰，多么欢喜呢？这是比喻我们无世界以来从来不晓得见性是真性，一直就把妄识当作真性。这就好比那个小孩失去了父母，今天蒙佛开示，所谓是又见清凉面目啊，他怎么不欢喜呢？真正是法喜充满啊。虽然是讲开悟了，注意一下，还不是真正的开悟，只是到了开悟的边缘了。我也常给诸位说，有了消息了，莫南这个境界是有了消息了，还没能够摄入境界。请看下文，或掌立佛，愿闻如来显出身心，正妄虚实，现前生灭与不生灭二法明心。这一步在要求释迦牟尼佛表演一下看。正妄的消息我们晓得了，消息已经得到了。可是不能就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很具体的显示出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哪一份是真，哪一份是妄，这一章的宗旨就在此地。这一段呢，诸位看看，摩难尊者没说话，只是愿闻如来，心里有个愿，没有言辞。我们刚刚读过华严经不久，这叫做念情啊，心里有这个意思，没说出来。为什么没说出来呢？前面被佛骂怕了。可是诸位要晓得，我们一动念头，佛晓不晓得？晓得。我们起心动念，不但佛晓得，鬼神也晓得。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起心动念没有人知道啊！我起心动念时，我从来没有给第二个人说过，知道的太多太多了。除非你不起心动念，你能瞒过谁呀？我难有这个念头，我就晓得。请看底下经文， 是波斯匿王，其力佛佛，我昔未成诸佛毁一次见家瞻言，毗罗之子显言此身死后断灭，名为涅槃。我虽知佛，今又何以云何发挥正知此心，不生灭地啊，不生灭地。今此大众诸有漏者，显见愿闻。你看这个世尊会上啊，一答一唱，阿难心里有这个意思，不敢说出来。波斯匿王是四地菩萨示现作啊，过往身来护法的，彼此当中有唱和啊。这个里面呢，有几句要紧的话，不能不说。前面我们曾经读过，诸法所生，为一心所现，所以一切法并不是真实的呀，一切法并不是心外之物，很可惜的呀。迷人无知，自造罪业，自作障碍。知道身心给大宇宙是一不是二，今天的这个学生其中有两个是对为师很下了一番功夫，为师懂不懂？说不懂，他讲的头头是道；说懂，问题太多了。要是真正懂得了为师，那不要懂得太多；你要是真正懂得百法明门，你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真正懂得百法明门呢？你是原教初住菩萨，你是别教初地菩萨，一点都不假。为什么呢？大乘百法明门论呐，大乘呐，原初住才是大乘呐。十法界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阿赖耶变现出来的。阿赖耶有几个？阿赖耶是一个啊。我们每个人都有阿赖耶识啊。 每个人两位是怎么回事情啊？莫呢执着阿赖耶见分的一分，阿赖耶有无量无边分，你是无量无边分之一啊，为自心相执着阿赖耶的相分，阿赖的相分是十法界一真庄严，执着这一分呢作为自身相。阿赖耶像大海，你不过是大海里头取一滴水，认为哎，我这一滴水就是大海，有没有说错呢？也不能说他错，也不能说他就对啊。你要说他错吧，这一滴水大海关系非常清晰，你要说就是对吧，那除了你一滴别的都不是了。诸位果然要是在唯识里通达这个道理，也是豁然开悟了。一切有情众生的见分，我们是同一个体啊，不是二体啊。一切众生这个相分啊，原来是同一个相分，不是有二相分啊。这就是从佛法里面开悟了，明就是悟啊。就是悟明啊，有悟明这才能入什么？入一真法界。入一真法界，那当然就是圆初住菩萨，这个才叫懂得佛法名门呐。既然一切情与无情给我是同一个身心，我们嫉妒别人是不是嫉妒自己呢？我们障碍别人是不是障碍自己呢？啊，上一次在讲席也提过，你们看看这个宗密大师的这个普贤行愿品别行俗抄里面讲的礼敬诸佛的一段，情与无情给自己确实是一体，不是二体。所以别人的成就本来就是自己的成就。十大愿王里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就建立在这一个理论基础上，所以是真实的，不是虚妄的。十方诸佛在十方恒沙世界里大转法轮，原来就是我在转法轮。诸位想想多么的亲切啊，悟的人任我们使一身一心一德，而我们迷的人更要给他划分界限，分自分他，分人分我分是分非，自己给自己过不去，找自己的麻烦啊！生死轮回本来没有，自己要去制造一个，自己要去受罪，冤枉啊！啊，佛讲的这真实话，咱们听了半信半疑。句句是真话，句句是实在的话。前念佛则被世尊任无为己，信心是真，这些话都是世尊唤醒我难迷之的话。我难尊者是实现， 实际上就是唤醒我们自己的话了。佛在这里大声疾呼，我们依然是充耳不闻。或者是听了，他也当耳边风啊，漠不关心啊。这是辜负佛恩。莫难意念当中显出身心，这个心就是指的见心。二化明心呢，就是指的事出世间二心。世间是虚妄，出世间是真实。世间法是生灭，出世间不生不灭。这一大段经文古德给我们点出来，待望先证。